界里找到安稳。感情必经的过程，只是有人就放弃，也有人愿意再等、等一个发现，等一个感动，让爱再沸腾。就算很在乎自尊，我们依赖彼此，不得不承认，放弃自由，喜欢两个人，帮助的两个人，互不相让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。不爱热闹，喜欢两个人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。 听着好舒服的一首歌，来自彭佳慧，喜欢两个人，这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没有参加我是歌手，也没有拿到过金曲歌后，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人知道他喜欢他，那时候还小，但是这些歌当年是真的打动过我的。感谢你在今天能够继续的光临，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是来自于陶喆 Melody。 终于明白你别沉悲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，当别人问起补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，也无法再继续，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

听到王若琳《亲密爱人》，这是我一直觉得在华语歌坛里还很难得的一把好声音。她的声音跟气质就是刚柔并济，有男性的那种干脆利落，也有很多女性的柔情似水。这里是正在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下面要听到的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唯一的歌神张学友的作品。我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和你做跳级的这件事，因为头衔和奖项无关，和唱片的销量无关，和广告代言无关，和微博的粉丝量更是没有多么大的关系。 你手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 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好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，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。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，你会发现现在的流行乐坛活力值最高的力量好像就是吴亦凡、 SNH48 等等，当然会了，这是一个在接纳新鲜方面开放度很高的一个时代，你应该觉得有一点开心吧。而上面的这首歌呢，你听到情书里边的每一个和弦每一个节拍好像都烂熟于心，很多人懂得旧的也看得了新的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旧的好。可能是因为你的青春被定在了某几首歌的旋律里面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叹息的，觉得自己有点老了。因为青春就是一个容器，它能够容纳那些东西，只要你觉得足够珍惜，那就已经可以了。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，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陈琳，给我们带来这首《十二种颜色》。 世界。